全民退保， 亦都唔係醫療保險嘅問題。我一早已經講咗，成個競選嘅性質，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清晰嘅睇法。好啦，有人就信長毛就話呢個係陰點咗鬍鬚。如果到今日仍然有人相信呢個咁樣嘅陰謀論，而去決定自己行為咧，呢個蠢到不得了。 嗯， 我成日都話。政治的決策你是要看的事實，不是去憑空， 不是憑自己信， 不是憑空想像、啊、 其實 長毛這個是他的憑空想像，其實沒有證據，也沒有任何牽涉。其實 我覺得無論你相信那個，即是憑那個所謂的數據，然後跟著你覺得我相信是鬍鬚真的被陰點，或者你相信是林鄭被陰點的話，我自己覺得在這個階段都是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我們之前在跑馬仔組的階段，大家都好過下口癮嘅啫，講 呢啲叫做咩咧？ 推論下啫， 叫做喺酒吧裏面一路喺度食住個餐蛋面，一路等呢個足總杯曼聯對車路士開波嗰啲維園阿伯嚟嘅啫嘛。 嗰個階段嘅時候，大家咧就即係都未去到叫做咩咧？啲人都未啊，鬍鬚真都未話出嚟參選啊，林鄭都未出嚟參選嘅時候，嗰陣時候我哋就會過下口癮就話：，我哋預估係會有啲咩人出嚟參選啊，又跟住出嚟參選，鬍鬚真一定係有嚇。因为佢已经有个 intention， 虽然未宣布咧，但系佢已经表现咗出嚟啦嘛。嗱，嗰个阶段咧，去做呢啲咁嘅所谓嘅吹水嘢咧，我觉得就无可厚非嘅。但系我觉得已经去到呢个阶段嘅时候咧，你嘅相信啲乜嘢嘢咧，已经系唔重要，梗系打呢场战略咧，你对付嗰个国家机，你就要打咩咧？打一个嘅叫做 the worst scenario， 就你我直情系当咩噶啦？我而家我觉得嘅打法就系、是。你当林郑， 当林郑赢紧咯， 赢紧个 99.9 咯，咁样打法， 跟灯神嘅讲法去做行为就啱啦。 咁样打法，咁样打法咧，我觉得咧就系话，要令到嗰个决策者，即系话嗰个习近平咧，只要有一刻思念，我当佢而家系真系阴点林郑嘅，你一刻思念就系话咩咧？喂，暗票嘅时候，如果嗱，佢估计而家你民主派。有如果能够有200几300票谷咗落去鬍鬚真嗰度，就喺呢个阶段喎。我嘅意思喺呢个阶段咧，你就已经 强势入闸啦， 强势入闸， 梗系啦， 你先至会产生嗰个效应啊嘛。 跟住加埋李嘉诚咯， 加埋李嘉诚， 系啊， 加埋咧一啲唔顺超嘅建制派，即系话， 仲有田少就唔好再发表呢啲咁黯然嘅消息啦。我觉得你睇你细佬。为咗啊呢个叶柳都仍然继续咁勇作战 啊， 系咪 ？Michael 田都仲咁继续，你谂下 James 点可能咁样冚牌咧？我觉得 咁，所以我话咧，而家民主派就真系要系会考虑而家呢个界呢、這个时候就要 all in 鬍鬚真，就可以制造呢个气势啦，就可以制造咗嗰种悬念啦。 同埋，我觉得呢个咧就真系咧，大家都双方都做紧势啊， 做紧势啊嘛。 系啊， 喂，你要睇到人哋。对方做紧啲乜嘢嘢，你要对住对方嗰、那个嗱，仲有一点，我就话咧，而家似乎个形势系咩？有两点，第一就似乎系林郑气势如虹，第二点咧就系咩咧？似乎中央真系唔想留选 ，OK？ 似乎系真系唔想留选。咁如果系咁咧，你咪再对住佢呢个心理战嚟打咯。佢唔想留选嘅时候，到最后如果佢有一刻思念就系、是、喂，林郑可能唔够票。 我觉得最大嗰个心魔系咩咧？ 啊！ 除了流选之外，你要想习近平的 interest 是不是等于港澳工委、等于港澳官僚系统和中联办的 interest， 我觉得不一致。在 DQ 这个689的问题里面，正正显示到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 嗯， 如果我是习近平办公室的人，我现在最 concern， 我对胡苏、对奶妈都没有个人的感情。我最 concern是7月1号习近平来香港主持回归20周年。这个仪式里面有几多少人上街， 嗯。 什么都是假，你跟我说。 嗯。 如果到时好像2003年那剂这样，我告诉你他即刻转态。 嗯。 如果他知道个后果， 嗯。 如果胡苏是在有六成的民望底下是大败给这个林郑，而林郑是有三成几的民望，等同于689这样。去 KO 咗胡鬚，你谂下，如果你系习近平办公室嘅人，你点同老细讲？落去啦，唔紧要噶，冇问题嘅。我话俾你听，香港人系兴到辣鸡，当时就系、是、 啊， 所以我就话呢个系唯一系可以败部复活，就系、是、用民意啊嘛。我成日都讲呢、這个亦都好取决胡鬚喺提名之后，究竟佢点样喺剩翻嗰三四个礼拜里边咧，系尽量去吹谷自己嘅民望。 我想 根本冇其他方法。 我哋话第四点咧，而家对方打紧咩咧，就一定会喺 林鄭的民望那裡 做手腳啦。這一樣東西如果民主派是 all in 胡蘇貞是有助胡蘇貞的民望的。因為為什麼呢，現在呢其實有些人的心理狀態是怎樣呢，就是市民的心理狀態是怎 樣，他實選不到了。 實選不到了，於是 撐他都沒用。 是啦，後來就這樣算了林鄭啦。 如果對胡蘇的當選沒有期望的人只有兩個可能性，一与其是咁，唉，我不如支持长毛啦，咁 系咯， 系咯， 系咯， 横掂都系冇行噶啦，我梗系为咗自己道德形象，我梗系企喺最道德高地啦，梗系。 或者胡官啦，胡官话就可以上台，可以丙下林郑， 就会出现咗呢个情况。 出现呢种， 而家佢个势有少少借嘅原因咧，我觉得系同密集式张德江嚟呢个紫荆山庄传话之后咧，佢所造势咧，令到有一部分叫做西瓜煨大边嘅市民咧、就。shift 咗去林鄭嗰度，我覺得，亦都加埋長毛參選，戒走咗一部分嘅民意。所以我覺得咧，如果 all in 咧，唔係淨係嗰個提名一唔夠150啊， 唔係， 同時你要令到市民， 啊、 其實好多市民而家咁抑鬱嘅原因，就因為自從長毛參選之後，大家好嬲。 唔係，仲有一樣嘢㗎。講、真，我點解覺得我呼籲咧，你唔好再等咧，就好似而家個 social media 所反映出嚟嗰個咧，市民開始咧有兩種嘅情緒。第一種灰，嗱灰咧越灰咧就對阿胡蘇貞越 似你個髮型啊， 越不利嘅。第二係咩咧？嬲嬲係咩咧？嬲你民主派仍然將咁明顯嘅民意都好似係置之不顧，除咗嗱，當然啦，民主黨啊，而家一片歡，即係啲人歡呼聲啦，對佢哋 教協都係， 教協都係啦嚇。咁、既然係咁，公民黨唔該醒水啲，我喺度講醒水啲，就聽日。或者而家就已經 make a decision all in 胡蘇貞啦，咁個形勢就好唔同啦。 同埋我覺得盡快將法律界原本 reserve 起嗰十票咧， 退曬出去啦， 公布掟埋去胡蘇嗰度。咁咧，胡蘇我覺得過百噶啦，其實已經。咁你俾人睇到咧，嗱，我成日都話，我哋力戰而敗係一回事。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柒而输的话，这个是没有人原谅的。 那就好大镬。 是啊，你力战而败就是说 ,OK, 最后谷到出来可能胡苏是400几票，跟着林郑是700票，假设。这样的话你力战而败呢，泛民是攞返个民意支持，会通过因为他们今次去撑胡苏贞这个行为本身，是将过去被激进派一路打到灰头土脸的泛民摆翻喺个民主运动嘅主流。 嗱，我反而觉得如果系咁发生咧，就叫做反败为胜。因为点解咧？嗱，老实咁讲，今次咧呢一个如果中共要咁样阴点啊林郑嘅时候咧，佢系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嘅。 系佢自己要承担，我觉得 佢承受好多大嘅。 佢咪称下七月一号会点咯？ 系啊，嗱，林郑嘅施政会变得非常困难过六八九好多，我觉得。第一，第二，中共 唔系嘅，如果佢留任啊，张志刚啊、冯伟光同埋三光留任嘅话咧，我觉得会 OK 嘅。三大猛人坐镇嘅话咧，一定会衰过六八九 啊。嗱，第二咧就系话，亦都要习近平付上沉重代价，即系你嘅所谓嘅对佢嗰个幻灭啊，唔好再寄望于呢个咁嘅所谓乜集合生会系一个点样嘅英明明主啊。 嗱，亦都冇存在成报汉光社所讲嘅呢个叫做张德江团伙嘅问题， 清清楚楚啦， 清清楚楚啦，呢、這个就系中央直接同 versus 香港人啦。 系啦，嗱，咁又叫咩咧？以后嘅选举反而仲有力量去打，即系我觉得下一届嘅立法会唔系下一届嘅区议会，随时有机会赢建制派。但系如果今届是输了，不是是输了给你民主派里面的选委。 哇，我告诉你听， 那你就真的大败了。 如果跟住就 DQ 跟住补选新界东补选先的话、我甚至怀疑啊，社民连自决派会清台。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胡苏是没办法胜出的话、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今次他们的行为本身呢，是令到他们会在补选里面呢，就算他们自己 DQ 的人再参选，都包括刘小丽，我觉得是承受很大很大的一个危险。他们摆自己一个很 risky， 而这种的危险我觉得 politician 你是要 take risk， 但是你要 take risk 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一些这么柒的理由去 take risk， 你是完全看不到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的，包括朱凯迪、你想不想到将来补选的时候又是票债票偿的，真的。 嗱，我告诉你听啦，你不要想那四件先啊，那四件的补选先，你先想你嚟紧一定有个补选就两件，有两件一定补选的啦。 系， 又系 精， 量油啦。 新界东同 我告诉你听，你而家如果民主派仍然不清醒的话咧， 呢两个席位一定落咗去建制派嗰度，作为一个惩罚。 死梗啊！死梗啊！话 死梗， 我唔出嚟投票，我唔使投对家。真系噶，如果系咁嘅话，嗰啲友咪唔出嚟投票咯。 嗱，如果系咁咧，我系习近平，我心念一转咧，就反而咧，如果我有机会将呢个镬射俾你民主派嘅时候咧，我又觉得有可能佢会咁做，因为点解咧？因为觉得喂，到最后我系俾个公平竞争你哋啊嘛。不过你哋民主派唔支持胡苏贞，令佢输咗啫嘛。嗱，只要个 public perception 佢成功地制造咗一个咁嘅，边个去嚟呢度咧？我话俾你听，成个民主运动即刻散晒一段好长嘅时间。即系嗱，而家我话成日都话选战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未有定局噶。你要知道一样嘢，政治嘅嘢就我哋成日讲嘅，一日都嫌长。在这个时候你是一定要知道看那个大局的时候你是在打心理战。指习近平那个意念呢，就算他起初就算到现在这一刻都是林郑月娥都好，下一刻是可以变的嘛。 所以我不是说了顶头大热都好，一点一赔率都好，一定赢的吗？ 啊， 是吗？喂，林肯成都晒入去这个什么啦，英足杯八强啦，非职业联赛球队大佬。所以我就说啦，而家就好简单嘅啫，民意有冇作用呢？有，民意嘅作用系制衡一啲咧意图喺今次选举里边搞局嘅人。 嗯， 第二已经制衡咗噶啦，我觉得已经系。 嗯， 第二系要令到嗰个竞选系温暖温嘅，我觉得。 嗯， 嗱，当然你话如果真系要再送多一个人入闸嘅话咧，我宁愿选择叶刘。 嗯。 你明唔明啊？如果我要俾票嘅话， 如果我都同意， 系啊，我宁愿选择叶刘，就送叶刘入去，因为佢肯定就扯住阿奶妈嚟去嚼噶啦。第二，佢一定扯住奶妈个票仓去嚼添。 嗱，虽然你系咁讲啊，如果啫，但系当然我就都系仍然 one to one 最好，即系话咧都系上算咧就系只抽只嘅最好。 嗯， 但如果你真系多票率制，你又觉得要俾咁啲人咧，唔该你俾叶刘好过。 横掂我都入唔到。因为佢冇晒啲建制派嗰啲票嘛。 啊，即系嗱，呢个咧，我觉得就系、总言之咧，我哋如果作为你点解要搞网台咧？搞网台其实就你估真系想论证咩？贪得意论证咩？诶，多有多时间，我睇多本书好过啦。我哋呢啲即系又搵唔到钱，又嚟吹口水嘅，其实都系想发挥一啲嘅舆论影响力。喺咁嘅情况。呢、这、一个嘅特首跑马仔，我认为我哋系唔应该唔适宜咧，再发放一啲太灰嘅言论出嚟。你就当我嗱，我依系我自己本身嗰个参与网台节目嘅心态啫。我唔系客观持平，我唔系甚至唔系以分析为一个嘅叫做主要嘅目的。我系要，我系想咩咧？我系想能够造成一啲嘅舆论嘅影响。 哦，这个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写文章好，做网台好，做时事评论员好，做一个即公共知识分子都好。如果你没有介入现实改变 make a difference 那个的目标呢，其实就是自嗨的。咁去到某些位置呢，我觉得平时 90% 是自嗨都好。去到关键时一个 10% 你就一定要落场踢波的。千祈不要是其是非其非叫埋一手，然后呢就扮喺度放言高论喺度企喺呢个即是最离地的一个角度那里去，哎，个个都是 evil 的了。我见到这些这样的文章即删。 啊， 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那些人是完全对这个现实政治呢是完全没有兴趣。 嗯。 那你评论政治来做什么？如果你喜欢打飞机，你就闩门打飞机咯，你不需要公开打啫。 啊， 是吗？公开打飞机这下都不是大家接受的行为来的，其实是。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今次的竞选里面，其实大家是的而且确是一次检视到香港民主运动，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主流出来。 嗯， 这个主流是希望香港民主运动是有寸进，因为过去经历过很多人说，那你真的忘记雨伞运动初衷？其实不是，任何运动都有它的高潮低潮，也都有它的要转折和策略性退却或者进取的时候。 嗯，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判断的问题。如果在掟砖在这个即是本土运动港独 DQ 之后，其实香港的泛民的主流已经是去到一个所谓疲累 fed up 的，我觉得。 嗯。 思路无功的动员只会越来越赶客。 嗯。 你见到的再动员去捍卫 DQ 议员都好，是几百有的，其实真的。 嗯。 你想想一下子由 雨傘运动几十万人，一路两年之间在共产党各种的谋略底下去退却到现在这样的局面。 嗯， 究竟我们是要进，要进是什么呢？争取公民提名啦，全民普选啦，打破八三的框架啦，等等，这些就是进啦。 嗯， 因为现在是守，要守即是说什么呢？我们要 engage 一个没那么样衰，没那么前格的特首。 嗯， 由一个肯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人，然后夹住他一步一步去重建回过去几年香港那个制度的崩坏， 嗯， 和将利益集团逐出香港。 嗯， 这个是后者是更加紧要的，我觉得。你要记住，现在支持林郑的人不需要政纲，其实是很简单的这件事，因为他们是一个利益团伙来的。利益集团是不需要看林郑的政纲的，根本是他们埋位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将来如果我禁制的时候你会开绿灯给我，这个才是最关键。如果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人，我禁不到制的嘛。讲来讲去胡须的问题都是这样的嘛。就因为他禁制他未必会应嘛。这个才是我们香港人要的特首嘛。是吗？这个才是说他不是说每件事都好自己主动献身嘛。而是他会衡量过那件事那个民情和那个是非黑白。然后先去做决定的人， 嗱， 呢个就是防守啊！我觉得， 嗱，如果再如果按呢个咁嘅思路去再讲咧，最近呢个嘅林郑月娥去见呢个嘅社福界嗰度咧，其实你已经显示出，如果佢一日上咗去做特首嘅时候咧，佢系将会系咩咧？佢已经显示出佢嗰个就系对于社福界嗰个嘅不尊重、 鄙 视、藐视 嘅样。 嗱，你睇到噶啦。他根本有两个原因是用这样的态度。第一，当然他真的藐视你，他觉得自己我熟过你啦。 第二，我都不会给票我啦。 你都不会给票我啦。第三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赢硬，我不需要你的票。 是啊。 即是他现在是想着他一定赢的。咁如果是这样呢，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衰过689呢？喂，他走到这一步已经当了你们是敌人啦。他已经是在未即是不要你的票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不要政不做政纲？我为什么不要你的票呢？我根本不打算 entertain 你。 将来都不需要 engage 你。 是啊，我不打算 engage 你，我不打算 entertain 你班 民主派。你要看清楚个 现实先得的。无论如何我都费事讲啲太过即是叫做高层次的嘢。而家你睇到咪就是胡苏贞嗰种嘅叫和谐路线。一个叫和谐路线，一个对你民主派仍然是行个撕裂路线。 咪六八九路线咯，其实。 六八九路线。 是啊，好简单嘅啫。 佢嘅态度表明晒噶啦，大佬。 同埋好简单，选完之后你班友咁玩 Q 我，以佢嘅性格，以我认识佢嘅性格，佢一定啃唔落。 啊。 哇，大佬叫老公写封情信都俾人玩到咁残。 啊。 根本上 已经有仇啦。 佢一选完之后，佢就已经进化成为六八九二点零噶啦，真系。3.0 添啊！ 选完之后，佢对泛民、对网媒、对新媒体、对我哋嘅仇视嘅程度，劲过冯伟光， 系啊， 劲过六八九， 绝对系啊！我觉得 六八九已经经历过咁长嘅时间，俾人仇视佢啦嘛。而家唔系，佢曾经由一个堂堂嘅好打得嘅呢个政务官、政务司司长个形象，一下子冯一声咁样插水落嚟， 插咗落去嘛， 系咪？连个老公俾人笑，跟住佢自己又俾人笑。跟住啲人改埋佢花名等等呢啲咁嘅嘢，佢係面对唔到呢啲嘢。 好深嘅仇恨啊！ 而佢会咩呢？佢唯有 justify 咩呢？就係、是、我呢班友我点样去 please 佢哋都冇用。 冇用。 嗱，六八九就经历过呢个心路历程嘅、啊、我觉得。 冇错。 就係咩呢？佢选举嗰时的而且確諗过 engage 嗰啲人。 嗯。 一选完之后佢揾咗啊陆公卫揾咗黄英奇同埋揾张炳良係为乜呢？佢都想令到个政府睇落去唔好咁阻。 嗯。 但係佢好快放弃，因为咩呀、啊因为反国教，他很快已经觉得我一定要什么呢？归边、 嗯、 如果我不奔向西环那边的话，你班友又不撑我，所以我就说如果胡苏是能够 leverage 到泛民的支持，一国两制才有希望、 嗯、 因为他有一个高的民望，他不需要奔过去西环、 嗯、 这个就是 很巧妙的。如果民主派只是对个特首本身，因为他是小圈子的原罪，而是什么都要砌他反他的话，你只会令到那个特首慢慢慢慢呢逐步逐步轮入成为西环的这个打手。 嗯。 一会儿我们讲曾荫权呢，其实那个过程就是这样。 嗯。 05年的政改，很多泛民当时就道德高地。 嗯。 是不是否决了05年的政改。当时曾荫权是想 engage 民主派的嘛。 嗯。 好啦，政改打沉了之后他就再来。最终就搞定了2010年那次的政改。 嗯。 但是你想想跟着就 開始咩咧？民主黨啊嗰啲俾人不斷喺度攻擊啦，成個政治形勢逆轉啦，開始啊！ 所以我哋咪應該學教訓咯。 所以我就話，能夠守住香港嘅核心價值嘅人，其實嗰個路係相當之艱巨。大家唔好以為胡蘇曾行嗰條路係一條好行嘅路，你睇下曾蔭權，嗰條路係一條相當之艱難嘅路，因為你當你穩守香港核心價值嗰陣時，你總會做一啲決策。是会令到内地很多利益集团是不高兴的。到今日林郑689系统仍然在你这个阿里巴巴上市里面追斩这个曾俊华。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我再解一次给大家听。大家如果记得我们讲萧建华案里面，我们讲过什么叫白手套。白手套就是当那些国企大妈撒企业来香港上市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违非、香港的一些皮包公司有钱佬。就会去帮内地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去入非、然后炒两转升了之后帮他沽了他 ,hold 住那笔钱。这个就是白手套了。你想想，如果阿里巴巴是在香港上市，你想想背后那个利益是大到不得了。不是港交所李小加的利益、不是梁振英个人和林郑月娥的利益。是我刚才所讲那些大陆的金融庄家。那些内地共产党官僚权贵的 keeper、在香港所为他们的老细带来的利益是 多犀利的，阿里巴巴是。我想是近这十年里面是吃得 最多的一个、结果因为其实不是不关曾俊华事的、是政监不开的嘛，同股不同权这个安排、是政监的问题的嘛。而政监里面按今日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逻辑，就是叫做英国渔业。 英国渔业。 因为里面都是鬼佬来的。 是啊是啊是啊。 你个赌场的可观是鬼佬，鬼佬就说喂这样你五副啤牌不得的，我们要十副啤牌的。 啊，那就应该一国一制啦，以他们的逻辑。 是咯。所以你想想林郑为什么死咬住阿里巴巴来攻击这个曾俊华是有原因的。那些原因不是政策失误，他识鬼咩林郑。是听那班友在这里讲的嘛。 表忠。 是效忠嘛，因为后面的利益集团是几咁不满啊。对于马云来不到香港上，你去纽约上是得，但是你后面为非那班友，你不怕美国政监咩？你不怕人家美国在收集你这些这样的资料，然后一镬过撬起晒你班友咩？所以不敢做咯。 所以曾俊华咪讲了一句说话，其实就已经是可圈可点，是回应了你刚才所讲的嘢。他说什么？他选举的时候我做事好守规矩。 是啊。 你咁样讲，他是好注重规矩的。即系依件事咧，其实我亦都相信佢作为财政司司长，佢都有份去俾意见噶。 喂，好简单，美国有集体诉讼安排，小股东，香港到今日都冇。你李小加呢条粉肠，你凭乜嘢话可以推行同股不同权咧？收尾咪唔瞓巢再咨询咯，都反对政监，做得啱。我话俾你听，香港守住呢个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嘅招牌，其实系靠政监。系咪？如果 SFC 本身系跪低嘅话，是不是为了后面庞大的利益集团，如果我们将来的财政司是叫陈茂波，大家如果有机会，如果记者朋友看我们的节目，你见到林郑月娥，你什么政纲都不用问，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你会不会邀请陈茂波留任下一届特区政府的财政司司长？如果他不答，我告诉你，这个已经一定是会做财政司司长，而你就会想到香港跟着下一步会变成怎样。不是只是林郑月娥一个人的问题来的，这个是、是他整个人埋的什么班啊，什么人管治，六八九点会是个人问题 啫。陈茂波嚟紧星期四会做处理特首啊，真的好心死他啊。 他读第一次读施政报财政预算案啦、跟着仲要一个团地，你问你说曾荫权扑街贪争、我想问一下陈茂波可以做处理特首，你话两件事摆埋一齐，一个就去坐监啦，星期三、一个就做处理特首。你话呢个政治仲有冇公义可言 呢？你要记得一样嘢，呢个团地波咧系冇申报， 冇申报佢空喺古洞嗰幅地， 跟住就 自己发展局长 blame my wife， 跟住 BMW， 嗰个系叫做 我家人， 我家人 啊，我家人。OK， 咁又跟住咧，但系咧嗰阵时， 嗰个系佢太太嘅家人， 佢其实佢仔嗱。其实嗰阵时嗱，你抄翻好简单嘅陈茂波团地咧，你可以揾翻晒嗰个嘅个来龙去脉咧。佢系前言不对后语嘅。如果廉政公署要 立案咧調查咧，其實係甩唔到身 的。你諗下，曾蔭權嗰個單位，第一就係一個叫做卡拉 OK 雞竇改裝嘅，就已經係 cheap 到不得了嘅啦。連改裝嗰個何周禮喺呢個庭上都講嗰個係好污糟嘅，唔衞生嘅地方。第二冇住過，根本冇住過，係咪啊？退咗租啦嘛，已經係，然後咁樣要坐監，一個收咗5000万，另外一個團地喺古洞自己批俾自己補償。 嗱，呢個我話個性質咧，嗱，先唔好講 一個就做處理特首，一個做國家領導人啦，而家 嗱，嗰 係做政協副主席啊。 我哋唔好講貪唔貪腐先，淨係而家告得入阿曾蔭權嗰單叫做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 咧，就入硬噶啦， 99%都入嘅呢、這個 入噶啦。 嗱，呢個好多人唔明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就係普通法 啊， 唔係成文法嚟嘅，唔會好似防賄條例咁嘅。 嗯， 所以佢舉證嗰個門檻係好低嘅， 好低噶。 只要個陪審團覺得你係有意隱瞞 啊， 佢唔信你就中噶啦。 係啦， 所以告親都中噶呢、這個 啊。咁我哋一陣咧先至咧再深入去講呢、這個馮偉光嗰、那個，即係幫佢老闆啊，想嘗試 馮偉光 數翻。 所以我就話。点都要留低冯伟光呢个，系帮林郑打击林郑嘅民望啊？点解呢？因为冯伟光每一次 defend 咧，佢总会将老细做 老细做嗰啲衰嘢咧， 又再从头数一次，包括佢以前嘅绯闻，冇人记得邓淑德嘅绯闻，佢又再数一次，今次嗱又再 又数翻 UGL， 所以我觉得阿华叔即系以前咧批评呢个冯伟光话佢政治上唔可信咧，我觉得华叔系误解咗佢。即系其实佢系曲线为香港民主，我觉得 系 佢方死689唔死啊。其 实系啦， 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下 UGL 究竟冯伟光嘅辩解点样更加令到大家觉得呢单嘢系更加大坐得入嘅机会。